好，第三節翻嚟，不過都係制水慘啲， 係 啊，係嘛？不過而家你話如果而家制水就大鑊啦，你屋企又會唔會有個桶？而家制水真係大鑊啊！ 如果你屋企有浴缸就好啲，冇咧就好大鑊啊！真係都 浴缸油都拆咗佢啦，大佬。你知依家有個浴缸，佢就晚晚同你浸一缸水，你嗰張電費單，你嗰水費單啊，真係大鑊啦！ 同埋而家就算俾你有幾個紅嘅大桶喺度，都唔知擠邊。 嚇！ 而家越住越細啲屋，真係越住越細。 阿 Danny 啊，邊個首歌啊？阿 Sam 去嗰只油製水真正係冇樂趣。咩油製水咩周身一浸除啊？不過后期政府拍板起萬宜水庫同船灣淡水湖就解決咗大部分呢個問題啊、嗯。其實就同埋香港冇咗工業啊嘛。 啊，呢個爭好遠啊！ 嗱，你冇咗鹽啦，冇咗電道啦，係 啊。 嗰啲廠咧，咁用水有限啫嘛。 首先係萬宜水庫， 係啦、 啊，跟住就係船灣淡水湖。船灣淡水湖。嗯，即系香港嗰阵时得呢个大潭水塘唔够用， 嗯， 系啊，咁九龙啊城门水塘就一起咗呢个西贡万宜同埋即系呢个船湾淡水湖咧，就解决咗好多问题。 你真系数得出噶，薄扶林水塘，香港啊薄扶林水塘、大潭水塘， 细啊嘛，大潭薄扶林， 薄扶林得两个啦， 系咯、啊。 咁你九龙咧就咩啊？金山嗰个啦， 城门，即系城门咯， 嗰啲叫咩石梨贝水塘嘅，跟住城门水塘， 嗯， 都冇乜嘅，大佬，即都系啲储水库嘅啫。 系啊， 啊，仲有一样嘢， 好细嘅啫，嗰啲 系，仲有一样嘢，你知唔知道香港嗰啲郊野公园咧系唔俾拆？ 咩唔俾拆？ 即系好多啲人咪成日话要去啲郊野公园要攞嚟起楼嘅。 大佬好多引水道喺度噶， 系啊， 好多引水道去落啲、哦，即系引啲水去水塘度。 系啊，其实嗰度系好多储水嘅。如果啲郊野公园咧整晒起楼咧，你真系要海水化淡啦。系啊，嗰阵时唔掂， 唔系咁大陆啲污糟水咯。 嗯， 横掂一年都倒咗几廿亿落海咯，啲水 廿亿 系咯， 佢啲体育喷翻落海嘅，呢头落买落嚟，嗰头喷走嘅。不过而家用水量系劲过以前。你僆仔一桶水就冲凉洗头噶啦。 咦，你间发型屋用唔少喎、 啊。吓、啊，咁你做法事冇办法，你水绿法事嘅用多啲水。唔系个问题系而家啲人冲凉冲几耐？开住个花洒肥噶嘛。以前你用水又冇咁用多嘅，以前系工业用水用得多。 系呢个事实系嘅。 系啦， 一个以前系电道厂啊、漂染厂啊。 系啦， 即香港以前是工業的嘛，大佬以工業起家的嘛，點、嗯、工業一不八幾年工業一北移就呢一扎用水就少咗啦、嗯。 其實八幾年北移都唔怪得啲廠家嘅，因為太好難請人嘅以前，又中意扭計，以前真係好似啲舞廳咁噶，即係請人又新人獎啊！你帶個女仔嚟翻工又有獎金啊，又勤工獎啊！起咗貨咧，就一定要請佢哋去 BBQ 啊，又要廠車接送、冷氣廠房、部車要靚，唔係性家就要兄弟牌，唔係開工啊，大佬！即係你即係相輔相成嘅嗰陣時，因為嗰啲廠點解北移真係好慘噶？ 即真系低成本喎、 啊， 要 嗱初头咧就叫佢开工，一开工咧就佢就识炸死啊嘛！即大量嘅妇女出嚟做嘢，有奔妹引入奔妹啦，嗰阵时啲人可以出嚟做工厂啦，咁啊，哇好热喎、啊，老细你间厂咁佢又嗌啦，装冷气， 装冷气啦 真系。咁你谂一个厂房过万尺装，你又装几多匹冷气 啊？咁真系要装好， 系咪成本嚟噶嘛？ 系冇 错。阿姐话喂唔系，佢翻观塘咁远， 又要车接送， 我唔好方便、啊，逼巴士，咁又要厂车接送、啊。好以前即系唔怪得佢喂，大佬你喺香港咧要搞咁多嘢，先有人嚟你嗰度做，仲、 嗯、 有隔篱嗰度咧，可能俾多两毫子一打，即刻撇晒嗰啲人。即时就撇噶咯， 两毫子好犀利 啊！一打因为撇噶咯，咁诶搞到咁你翻大陆开厂咧，系几千人排喺你门口等你请，百几定200蚊个月，咁、嗯、你唔怪得佢噶。但系初上去做都好惨嘅， 百几蚊、200蚊啊！最早期上大陆开厂嗰啲系讲同政府请人 嘅，系 唔系自己去请人嘅？ 不过就好惨， 因为共产国家系全部都系同阿公，即系你。 你就好似而家咁，你同香港政府请一百个人，香港政府就俾一百个人你。 系啦。 找數就找俾政府嘅，由政府去出36，唔做36嘅。 最慘嗰班友就唔係嚟做嘢，可能搭幾件跛咁。 係啊，仲慘過。我哋初初開廠啲人話仲慘過乜乜嘢人都有甩皮甩骨嘅人都有嘅。 又要幫佢開路，又要整發電機，因為佢成日停電嘅。 因为佢 哦系咩国内 喎，一定要一定要有自己嘅发电机。 佢啊收你旧几水人头一个，但系做沙六唔做沙六噶嘛。 系啊， 佢出沙六，佢哋其实嚟到都唔使做嘅， 因为跛嘅。 唔系跛啊， 你话咩嘛？甩皮甩骨都嚟啊嘛。 做个沙六唔做沙六， 即系嗰啲友仔。 我哋僆仔嗰句说话就系话啲大陆人做个沙六唔做沙六啊。 佢做唔做都咁多钱噶嘛？佢 会 有勤工奖噶嘛？仲有，到后屘佢哋都系开始真系俾佢做啦。咁你要佢嗰、那个喂佢嘅审美眼光，条裤唔烂就叫好㗎啦。係咪先，你同佢讲喂唔係喎，条骨扭咗喎，嗰度歪咗。佢冇穿喎、啊、老细咁就真係。 连到喎、 啊。即係其实呢初初上去嗰啲都好惨嘅。係大量嘅损耗整弯嘅多过做好嘅。 即係出产唔到啲嘢，不但只最 所以最早期嗰班系嗨晒嘢㗎。 係啦，同埋。 最早期想大陆厂开厂嗰班。 係啦，同埋上去上去嗰啲咩嗰啲叫指导员呢，好多都系呕血死咗嘅。真系激死㗎嘛，真系。大佬。第一佢又冇接触过呢啲嘢。系咪先？佢屋企可能又针针补补，你俾架车去咧，揾只脚踩嗰啲，佢已经要快啲噶。你俾架踩到嘘一声咁，啲布都捉唔切，好呕血嘅，真系乜嘢？真系迟啲揾集讲啲人上开厂嗰啲呕血事件啊，笑死！ 我哋又讲翻下先，香港啲打风落雨经历啲大事先。 好啊， 俾啲相睇下先。A 啊 ，Alex， 唔该。 哦，呢个台湾嗰架系咪？中华个。中华嗰架喺启德个尾嗰度，诶呢架犀利喎！香港破晒纪录，一个礼拜整咗翻佢上嚟。 我睇咗炒耐嘅， 系 嗰阵时我喺停机坪嗰阵时睇住佢炒落海。好，继续。 哦， 呢个赤立角， 呢个赤立角反机， 个反土嗰个， 反土嗰个， 嗯， 系啊。 呢架系咪 又系华航？ 呢架系咪三号风球叫佢唔好飞嘅，系都唔听，系呢条 系 呢 条风球都系八号风球。 八号风球，嗯、 好下一张。 哇！呢、這个机顶， 呢、這个 都系上都系嗰个啦。 华航炸散佢先至可以拖翻上岸。 嗯，不其实启德真系未喺启德机场嗰度发生过事嘅。 10001单 系啦， 1992年。 嗯。 系啦，但先至话俾大家知点解启德机场安全过赤立角。 嗯，好。 同埋嗰个嗰条跑道嗰个问题。 好，再嚟。哦，呢个炸烂晒咯。 系啊，呢个着火。 嗯， 下一张反套嗰架咯。 呢个赤立角机。 反套嗰架。 嗯。啊，呢个咩风咧？哇，呢个水龙卷劲。 水龙卷啦。 嗯， 其实水龙卷香港就周不时都有嘅， 但唔系好劲咯。 但系就唔系好劲，但系其实水龙卷其实唔劲嘅。 系啊， 系啊，佢嗰个威力唔系好劲嘅啫。 你见，因为啲水已经阻咗啲力。 因为我哋僆仔成日见到个三支香嗰、那个嗰、 嗯、 个海，我试过即系叫火石洲啦。 我试过钓鱼喎，喺个喺我睇住个水龙卷吹过嚟。哇，几鬼惊！不过好彩嚟到几廿尺到啦，佢就消失咗。 呢啲通常住海边啊，或者即系住海近海嘅地方、望海嘅地方，先至成日见到水龙卷嘅。 嗯，通常好热嘅情况。 系啊，但系你又好奇怪嘅，鲤鱼门嗰边又好少可水龙卷嘅。 嗯， 因为东西水系有分别嘅。我哋即系我哋叫东水同西水啦。东水就系鲤鱼门嗰边啦。西水就系呢个。南丫岛嗰边啦， 嗯， 系鸭脷洲嗰边啦。 好，仲有冇啊？哇，呢、這个水龙卷劲啲，呢个咪 呢个大陆啲 火山爆发咁。 系，哇，嗰个人都好热喎，攞个相机出嚟影一次喎。 好。 哇！呢啲我谂山，我哋呢个山板都扯唔起。 呢个好少可啊！呢个喺维港水龙卷就真系好少可。 嗯， 系啊，我谂10年都冇一次。系啊， 好啊，翻嚟啦，冇啦，冇晒啲相。 水龙卷就呢啲咁嘅水龙卷威力唔好大嘅啫、嗯，我觉得山板我觉得斜唔斜到上去？ 唔知道，见到，因为佢其实水龙卷唔系好大威力嘅啫， 系 即系喺龙卷风嚟讲。系啊， 以前啲俾啲神棍见到就大镬咯，即系就话，个天落嚟惩罚你，我哋要做水陆法事啦，作风又几多钱嗰啲，俾啲神棍睇到又，系嘛？ 因为嗰阵时赤立角机场咧就系嗰条跑道咧就系叫三一跑道或者叫一三跑道， 嗯， 即系其实如果你只表咧，你睇住三百，即系当三百六十度嚟讲咧， 嗯， 你睇住三百一十度对面咧就系一百三十度嚟噶嘛， 嗯， 三一跑道咧就系向九龙城嗰边飞嘅， 系 一三跑道咧就系向海嗰边飞嘅， 系， 咁咧就如果向九龙城嗰边飞咧就系会短啲嘅条跑道，嗯、因为佢嗰个抽头嗰、那个 唔够咯， 嗰、那个距离要。 速啲咯， 要即系点讲咧？要距离嗰栋大厦远啊嘛， 嗯， 咁向海嗰边可以去到跑道尾先抽头噶嘛， 嗯， 因为跑道长啲， 系 嗰阵时华航八号风球落嗰阵时咧，就系喺九龙城嗰边即系落一三跑道， 嗯， 哇，睇住佢真系成架喺。飘下飞下反下反下咪反咗出去。 佢系喺佢系个头对住九龙城去信号山又掟弯。 系啊，喺信号山掟弯落嚟，睇住一落差唔多落地只翼就咁 咯。哦，风切变。 系啊，唔系风切变，系啱啱嗰个风，佢拉佢抽唔翻起啊。好、 嗯、 多时系你嗰阵时喺赤立角咧，好多时有一个现象咧，就系、是、啲飞机落落下咧要急速抽头抽翻上去。 嗯， 因为佢。落嗰个位咧，跑道唔够佢刹停啊！ 嗯，即系 嗰个跑道个长度唔够，唔够佢减速啊！所以佢要急速抽头抽翻上去啊！ 嗯， 系啊， 同埋喂，你唔系话抽就抽嘅，你要顶风嘅，唔顶风就死嘅。 所以好大镬噶，佢夹硬抽头抽翻上去嗰下，但系而家系赤立角个跑道长咗嘛，个跑道长咗就冇呢个问题嘛。 系， 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嗰个风切变系大过以前启德嘛，所以成架机就会反啊。 系，佢突然间嚟噶嘛，风切变。 系啊，喺赤立角咧就有风切变，佢、 嗯、 就会成架机咧系会吹反嘅，所以就会即系、就是、反咗肚嘅嗰架华航。喺、 嗯、 启德咧就系、是、话只系一啲侧风嚟嘅啫，咁、 嗯、 所以架机咧就吹咗落海，飘下飘咁吹咗落海。 你喺个山度睇嗰啲飞机，你以前喺九龙城上山顶睇啲飞机好过噶，飞 鹅山咯， 飞飞下突然间绕两绕，跟住再去噶。 喺上飞鹅山嗰个位睇咯，嗰、那个信号塔嗰个位望翻落嚟咯。 系 啊， 有时落得唔好咧， 系啊， 摇啊， 摇啊， 同埋即系揸飞。其实飞机要顶风嚟行嘅，千祈唔好捉人哋顺风，顺风架飞机就会跌落嚟，架飞机有啲风顶住啲风咁乱飞走嘅，千祈话系顺风顺风， 佢靠顶风个上升气流去 浪，系啦，就浪住架飞机。如果系顺风咧，架飞机就跌落嚟。 唔系顺风咧，就要嘥好多油嘅去飞嘅，顺风就 顺、 就是、风，因为佢要夹硬。扯架飛機的角度咧，變咗佢嘥好多油 嘅。其實成架飛機最嘥油是落機和起飛嘅啫嘛。 嗯， 係 啊，跟住飛定咗，唔係好嘥油嘅啫。 咁但係嗰陣時喺赤立角咧，就睇住嗰個有雷達噶嘛，睇住嗰個風咧，即係嗰譬如八號風球、九號風球、十號風球啲飛機點解飛到咧？就是、因為佢個雷達咧，其實一路睇住個風咧點樣行。 係 到個風咧。入咗风眼喺嗰个跑道喺香港嗰个位置咧，啲、 嗯、 飞机就砰砰声系咁，全部一次个抽噶啦。 个风眼冇风噶， 系啊，全部抽头啊！佢个风喺入边喺出边嚟紧嗰阵时咧，全部喺度等噶，排晒队嘅啲飞 机。个诶、哎，有一年个风眼就喺正个台顶啦。喂、 嗯， 个诶， 哦，系啊，系啊，喺维港啊睇到天晴啊嘛。 系啊， 但系过咗一个钟头之后就咩嘛？ 因为你喺个风眼区冇风噶嘛。 系啊， 嗯，那个风初头啲又话有冇搞错啊？热到呕电，又冇风都冇滴。你话十号风球，哇，个风眼移开咗就劲咯。 哇，犀利咯！ 系啊，突然间喺维港太阳普阳光普照啊嘛， 系 嗰年系啊， 仲有 其实 打唔打得成风好易睇嘅啫，嗰啲云层咧越压越低，越压越低咧， 系啊， 嗰就酝酿紧，跟住咧。你又睇下，如果佢嗰个压极都低，啲云唔喐嘅咧，就都系打唔成嘅。 同埋翳翳焗焗咯。 系啦，又翳焗，又压得低啲云，突然间啲云行得快咧，就嚟了啦。 系啊， 点样睇天象咧？如果你咁讲， 下一节翻嚟，而家又够钟啦，哇，真好快时。 系啦， 下一节翻嚟话俾你知点样睇啊？啲水佬点样睇啦？ 系啦。